喂，呢啲好小事啫喎，即係學阿唐氏綜合女話齋係嘛，好小事嘅啫喎，係嘛？點解啲差佬喂年年出咁多人工俾你，喂請咁多人你都處理唔到啊？ 咪香港嘅警察真係好多嘢處理唔到，係好合理喎、啊。上一節都講過啦，喂燒男生圍嗰班嘢到而家變成咗悶燒啊嘛，咁大家估到佢哋辦事能力 點 啦？真係 炒 Q 咗佢啦，講真，即係當然你話有好多，即係其實其實有啲最黑人憎嗰啲咧，你即係大媽阻路，即係當然即係黑人憎啦。仲有其實你見到佢哋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啦，即係殺人霸死地啊，即係同埋即係你當咗一個係你地盤啊，然之後你見到一啲即係有意去即係做啲表演啊，譬如你話有個日本之前好似有日本人啦、啊，唔記得咗啦，係嘛 ？Mr. William 啊 ，Mr. William 啦、啊，同埋其他啲外籍人士啦、啊，都喺度即係一齊玩啦、啊。喂，咁你都係兇人喎、啊，其實又係，然之後就話人哋走去走呢啲時候走去報案喎、啊。搵啲差佬嚟喐你、啊，啲差佬喂，原来就系反而俾啲大妈咁样利用、啊，系嘛？ 唔系差佬暗地里同埋， 你系咪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咁样，即系专登去偏袒佢哋咧？ 同埋陀地有啲乜嘢嘢嘅协议系冇人知道噶？你好知即系香港地上秩序同埋地下秩序不嬲都搞唔清楚噶啦。 同埋即系我，如果你话你嗱，我而家再讲翻，我谂好多人好多嘢咧，即系其实都大家尝试。勾刻翻你啲回憶嘅，即係以前如果你話一個禮拜得兩日啫嘛，其實係咁以前有啲法輪功嚟擺檔啦，其實都係特色嘅一種嚟嘅，其實係咁啊。當然即係有啲即係 唔係後期就作為一個關清會嘅， 係啦，呢個關清會啦。嗱，講真，大媽之出現咧。其實就真係即係共產黨嘅手法咧，嗰啲手影咧，其實係見到好多，即係尤其係嗱，你搞啲你搞一樣嘢就係叫即係法輪功，我搞一樣咩關清我嚟懟你咯，即係以前你會搞學協咁咪搞，咪你搞學聯咪搞學協咯，係嘛？你有呢一個大律師公會咪搞個律師會咯，你有個教協咪搞教聯咯，係咪？即係佢專登揾啲人咧，就同你即係其實係即係 冚裝啊， 冚裝。咁样去搞你，然之后咧就同你揽炒啊，揽住死啊！喂，咁讲真，喂，即系大妈嘅嘢，喂，我哋你见到呢啲手法咧，喺我哋游行嘅时候又系嘅。当我哋有游行嘅时候，又系有啲大妈咧喺度叫阵啊， 系梁振英 珍惜群组啊嗰啲。 梁振英打后，佢讲紧要同邵善波一齐去夺回呢一个舆论阵地啊嘛，因为佢发现就系成个建制派竟然系放弃咗个舆论阵地俾泛民喺呢一个网上面 反手 围 攻啊嘛， 系啊喺街上面游牙舞呢样嘢，佢睇唔过眼啊嘛。 咁但系即系你长而长久即系长久落去咧，你要见到就系话，咁你共产党。冇人可以用，你又真系指使唔到僆仔去做嘢嘅。通常咧，佢動員到嗰啲咧，真系珍惜群組，都系大媽嚟嘅。咁變咗就係話啦，以後你見到咧，大媽去到邊度咧，都寸草不生嘅，真係係嘛？佢踩到邊度都係咁樣嘅。即係而最大問題就係話，即係當然我哋即係我哋好珍惜我哋自己嘅公共空間咧。其實我哋即係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嗰個公共空間嘅討論啫嘛。我哋最唔捨得嗰樣嘢就係其實。本身我哋一个礼拜有两次嘅呢个公共空间，即系香港有几多公共空间啊？仲剩翻，即系冇乜几多噶啦。你就系一班咁嘅大妈去压标咗呢一个行人专用区，搞到要杀街，系咪？咁而令到你本身我哋香港人即系嗰个叫做系公民空间啊，系少好多。你唔系话净止法轮功噶，你去到 weekend 嘅时候，我哋有搞好多论坛噶。以前即系我记得吓，即系阿昌都好似喺度搞过，其实系 乜人都喺嗰度搞， 乜人都喺度搞 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就系 雨山之后搞得特别多嘅。 咁就其实你见到系成条街啊，前中后啊，其实都会有几档嘢咧喺度搞噶， 教协 啲嗰啲论坛啊咁样。 因为教协喺楼上，咁个咧就喺嗰度申请咗，系喺呢一个菜街嗰边搞论坛之后咧就。大概中午時間就走上去呢一個教協嗰度攞台凳，跟住落嚟就擺龍門陣嘅啦嘛。尤其是一去到你講六四七一或者選舉之前，個個都係咁搞噶。即係所以你講緊殺咗呢條街之後咧，咁其實對於成個泛民嘅輿論陣地咧，就真係一個重創嚟嘅某程度上。 係啊，係好重創嘅。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見到。就算係有我哋而家現有咁嘅空間，好似都冇好少論壇搞咯。近排都即係嚟嚟去，我哋就係見到就係有一班即係鳩烏團咯，